记得我。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宠物减肥师，职业遛狗师，宠物经济催生新职业。吸猫撸狗正成为当代年轻人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心甘情愿为给予自己陪伴和亲情的毛孩子买单，使得宠物经济快速发展。近日，中国宠物消费趋势白皮书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宠物行业市场规模接近3000亿元，逐渐发展为覆盖宠物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全产业链。日益火热的宠物经济是否已经成为新创业热点和淘金之地？如何看待宠物催生新职业的价值与潜力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赖阳院长，欢迎您，赖院长。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呢是财经评论员李黎老师，欢迎您，李老师。 大家好，传艺好。 很多朋友家中啊都养了宠物啊，不仅有猫有狗，还有像鸟啊、鱼啊、乌龟啊、鸭子、仓鼠啊，还有冷血动物蜥蜴等等。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宠物经济。根据艾瑞咨询最新发布的《中国宠物消费趋势白皮书》显示啊，在过去一年，中国的宠物行业市场规模将近3000亿元人民币，这也逐渐发展为了覆盖宠物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全产业链。首先啊，想问问两位，为什么宠物经济这么火啊？这契合了当下社会的哪些需求呢？李老师，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现代社会有强烈的陪伴的要求。也就换句话说，如果说定位客户群的话，大概有两个客户群是主要的。一部分呢叫单身青年，也就换句话说，很多工作了，已经离开学校了，但是独立生活，这个所谓的那些工薪阶层，这是一部分。再有一部分就是单身老人，大家知道单身老人大概有多大的规模吗？现在单身老人就是居家的这种单身老人大概有1.18亿，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了。所以呢，我们说这么多的需要陪伴的人群，这个可以说造成宠物经济相对比较火爆的原因之一。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另外的，除了陪伴的这个要求以外，当然还有这个休闲经济的一部分。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这几年啊，我们这个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应该说除了这个工作上的压力大以外，人们的这个休闲的要求就越来越强，其实就是拼命工作拼命玩乐了嘛，这是一个也是年轻人理念的一个变革。所以在这种压力之下呢，一个是陪伴要求，还有一个就是休闲经济的发展。应该说主要这两个原因呢，也可以说是压力因素，使得这个宠物经济逐渐的火起来了。当然还有一部分我个人是觉得还没有做到位的，那做到位了可能就不止去年的3000亿了，因为今年没几天就结束了嘛，预计今年是差不多是4000亿。那么这4000亿里还没有包括现在在发达国家已经成长起来的这个叫这个导盲犬啊这类的业务啊，就是直接有陪护功能的或者是叫引路功能的这种功能性的这个宠物。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在宠物产业的这个定位上还没有足够的空间或者是外延来给这个导盲犬类的功能性的宠物提供一个合理的划分标签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暂时今天就先不讨论了。 嗯，是。那赖院长您怎么看啊，宠物经济火了呢？ 哎呀，这实际上有好多点的变化。第一个呢是这个消费者这种情感的需求。 因为现在都市啊，家庭越来越小型化。现在最新的调查，可能三口之家都少了，越来越多的是一人或者两口之家。这样的这个家庭的这个结构呢，实际上呢，家里的除了这个就是说基本的生活满足之外呢，这个亲情、友情，这个有一个就是陪伴自己的伴侣的需求呢，就是包括动物的伴侣呢，需求越来越强烈。非常懂事儿、听话，能够与人进行交流这些宠物呢，就是很多人在情感上需求上这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选择。所以呢，宠物的选择会越来越多。第二个呢，就是呢，确实现在消费者的这个消费实力增强，他也可以呢付费去购买呢自己最喜爱的一些宠物呢作为自己的陪伴者。过去的话呢，可能大家这个哎说养宠物啊成本很高。我觉得在经济困难的时期，我记得那会儿的话，城市里是禁止养狗。为什么禁止养狗呢？不是说这个狗咬人有狂犬病，而是呢觉得狗呢可能是不是消耗的粮食太多，影响呢这个城市的这个口粮的供应保障。所以说，这个经济现在发展水平呢，这样的问题不存在了。这个经济能力的提升呢，消费者也愿意呢去这个为宠物呢来付费，而且呢不仅是养宠物，而且对宠物的品种那个也更加的选择呢自己所喜爱的，也愿意为此呢付出更多的费用。 嗯，是的，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种分析啊，说养宠物呢，主要群体年轻化、一线城市化，哎，也就是越在大城市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就越爱养宠物。宠物行业白皮书呢，对于城镇养宠人口的年龄和性别等因素啊，进行了一个分析，结果就显示呢，女性和90后成为了主要的养宠群体。其中呢，2019年宠物主人当中有45.5%的人啊，都是90后。那么在消费观念上呢，年轻人啊跟中年人相比更加的开放啊，也就是他们更愿意为宠物花钱。从地域分布来看，一线城市养宠物占比高达38.8%，宠物用品的消费水平啊也是普遍比较高的。在消费层次来看啊，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为了自己的情绪买单，也就是我看着顺眼，我高兴了，我就特别愿意，也特别舍得去花这个钱。也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啊，可能跟长辈去养宠物相比啊，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更愿意为了提高宠物的这种生活的质量，哎，去买单，也更愿意为宠物去消费。那两位怎么评价啊，年轻人为情绪买单的这种消费心理呢？李老师。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咱们说为情绪买单这件事儿，确实呢，从现在的这个调查的结果来看，那么你比如说这次的您刚才提及的这个艾瑞的这个调查报告里面，确实是这个宠物饲养者里的这个受访人员，那么基本上是20到40岁之间，那么占比呢应该大约是80%，对吧？确实是这部分人，比较年轻。说到为情绪买单呢，我觉得刚才我已经实际上在第一个问题里面已经提及，就说现在其实工作压力都很大。那么为了平衡这种压力，确实休闲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要求，陪伴是他们的第二个要求啊。刚才不仅仅是说的空巢，这空巢老人，还有就单身的青年，那么他们其实呢，在业余时间，当然相当一部分还是去玩这个互联网，靠这个互联网的娱乐来这个排遣压力。那么这一部分年轻人为情绪买单呢，其实只不过跟网上娱乐换了一种方式来缓解压力。那么，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艾瑞报告里面今天调查的结果就是，这个70%的养宠，那么60%是线上养宠，怎么会形成这种结果呢？其实刚才我提了，就是互联网是它排解压力或者娱乐或者网上娱乐的其中一种形式。那么大家从这个数字里看出来了，一个六成一个七成，这是代表啥意思？其实它并不是说是矛盾关系，就是说相当一部分年轻人既在网上养宠，也在线下养宠，这就形成了一种，就是线上线下都养宠物，其实是干嘛呢？其实还是为了排解自己的这个压力，同时也是在业余时间呢，一边疯狂的工作，疯狂的玩乐嘛。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是它跟 老年人一个非常巨大的区别，因为老年人其实你说他养宠作为一个乐子呢，也是，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原因，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所谓的空巢老人，其实更主要的还是一个陪伴。你要说找乐子娱乐有没有，那成分是有，但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权重比较低。 是的，那赖院长，您怎么评价年轻人为情绪买单的这种消费心理啊？年轻人和中老年人在宠物消费这件事儿上会有明显的区别吗？ 对宠物的这种消费呢，从过去啊，在若干年前，它是一种功能性的。为什么说功能性的呢？哎，家里养狗是为了看家，养猫呢是为了捉老鼠，是从功能性的。哎，同时呢，觉得这个动物也很可爱，作为一个生活的伴侣。而现在呢，更多的呢，养宠物呢，实际上是一种生活的一种心情相伴的一种当做亲人来养的。这个也跟家庭结构有关。为什么早期我们看到中老年人养宠物多呢？那个时候呢，年轻人忙着打拼事业，可能呢，这个也没有精力呢去养宠物。而中老年人呢，他随着这个孩子长大了，出现空巢期之后呢，他这个就是说精神上呢，这个需要一定的陪伴。这时候呢，老年人呢就开始这个就是养宠物这个兴起了。但现在年轻一代呢，生活又发生新的变化了，就是年轻人呢。可能与人的交往呢，可能会越来越少，因为交往起来，他们觉得我们没有必要为了社交而社交，所以呢，越来越独立，越来越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独自去生活，所以很多人呢，可能并不一定是这个急于呢组成家庭，组成了家庭也并不一定急于要孩子，那么在这个生活当中呢。他的精神上呢，仍然需要一些亲情的陪伴。那么，除了人之间的这种交流，跟自己的亲人、跟自己的情侣这样的交流之外呢，他们呢，往往会选择呢，跟自己能够非常融合交流的宠物为伴。所以呢，他们就更加的愿意养宠物。也就是这一代年轻人呢，明显的养宠物就增加了。而且这一代年轻人呢，由于计划生育的当年的这种政策呢，他们往往呢，这个就是很多是独生子女，即便不是独生子女呢，这个兄弟姐妹也不会太多。这种情况下呢，他跟自己的这个就是年龄相仿的这种家里的亲人在一起玩耍的呢，相对也少，因此呢，也希望有一个非常好的陪伴。而宠物呢，与人的不同点呢，在于呢，交往起来呢，可与。跟人打交道呢，可能更简单、更单纯，而这些从小呢，可能独生长大的孩子呢，他与人打交道上呢，有的人会有一定的恐惧性的，或者是有一些人觉得不愿跟更多的人打交道，愿意自己宅起来。但是宅起来同时呢，仍然需要心灵的这个，就是一些个这个交流沟通，所以呢，他们会选择一些能够更好交流的宠物。所以他们对宠物呢，这个看重呢就不一样了。他们养宠物呢，不是当做一个就是动物来养，而是当做自己的一个精神伴侣来养。所以对宠物的关注度呢，可以说呢是看作呢与自己平等的一个生物。所以对于宠物呢，这个就是他们的生活，对于他们的爱护，那个可以说呢是无微不至的了。 是的，那随着年轻一代群体啊，渐渐成为现在消费市场的主力，宠物经济呢，也逐渐的从简单的产品消费，到了多元消费细分的这样一个新消费主义的演进。具体来看，以前可能就买一点宠物的食品啊，或者宠物的玩具用品，但是现在呢，围绕着宠物经济就延展出了很多细分的服务消费，比如说有宠物侦探。啊，就好比说，哎，谁家的宠物不小心走丢了，那就由宠物侦探为您呢寻回您家的这个宠物。还有呢，就是宠物殡葬师啊，职业遛狗师，宠物试吃员，宠物健康护理员，宠物美容师啊，美容师可能就给您的爱宠啊，哎，理理毛发呀，让它变得这个更养眼啊，更漂亮。还有呢，宠物减肥师等等啊，有了这么多跟宠物经济相关的这些服务消费行业。那两位怎么看啊？宠物催生的新兴职业的价值和潜力呢？李老师。 宠物或者说养宠催生的这些新兴职业呢，其实主要还是围绕着动物的或者叫宠物的 衣食住行展开的。那么部分呢，可能还涉及到一些所谓的玩具啊这类的啊，或者叫宠物玩具这类的产业啊。但是呢，我们现在目前所讨论的不包括那些宠物玩具那些所谓产品啊，我们说是新。所谓新呢，这个新兴职业里面呢，确实是围绕着这个宠物的食品啊、宠物的用品啊、宠物的服务啊，确实有这类的需求。其实这个我打个比方啊，人类自己也有衣食住行，那么衣食住行这类的服务可以很细，也就是说可以很这个片面这个细节化，或者说有细分行业。那么其实动物其实在这一方面跟人很相似，很相似啊。因为事实上呢我们注意到了，就是除了宠物用品、宠物食品以外，宠物的服务呢是一个相当大的蓝海。例如说，宠物医院啊，现在当然也是VC 啊、PE 一些所谓的这个资本方所关注的领域。宠物医院里面肯定要有宠物的医生和宠物的护士。那么这类的业务的发展，我觉得还是有价值。为什么说它有价值呢？因为这一类的宠物的专业的这个医生和护士，既跟人有区别，还跟我们说的那些兽医跟兽医兽药还是有差别。宠物这一块发展出的一个新职业或者是新的专业领域，也会跟人类跟一般的其他的这个兽我是指牛马羊啊这类还是有差别的，所以它会产生新的专业。因此，新的专业自然可能会产生新的职业。 嗯，是的，那梁院长，您怎么看宠物经济催生的新职业，它的潜力和价值呢？ 肯定是有很大的发展，而且成长空间，我觉得还会那个非常广阔的。为什么呢？比如说刚才说宠物的侦探，这个宠物走失的风险还是很高的。但是呢，并不是说我养了一只什么样的猫，这只猫走失了，我再另外领一只一样的品种猫就可以。这个养猫养狗的主人，他跟宠物之间实际上是一个亲人友情的这种关系。那么宠物如果生了病呢？过去呢，我们说宠物的寿命很短，那是为什么呢？实际上是医疗条件、医疗能力有限。对于宠物的很多病呢，哎，我们也没有什么解决办法。看到了这个动物不舒服了，哎，没多久可能就死掉了。但是现在呢，哎，一听说宠物病了，跟人生病一样，可以把它送到医院去，医院给它进行检查，是心脏不好啦，这个血脂过高啦，还是某些内脏有了问题，甚至是长了肿瘤。那出了问题之后，作为宠物的家人，当做自己家庭成员的一员，他愿意呢为此呢来付费，来进行各种各样的治疗，减轻他的病痛，不，甚至延长他的生命，在这方面呢来付费，所以宠物的医疗呢也明显的增加了。 嗯，是的，随着我们现在社会结构的变化，空巢群体不断的增加，宠物呢逐渐成为了新的情感寄托。根据艾媒咨询的调查数据显示呢，有近80%的受访者啊将宠物视为情感寄托。有这样的一组数据啊，我国有1.18亿空巢老人和2.4亿单身青年，这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潜在的养宠用户，宠物市场呢仍然有巨大的成长空间。那么，宠物经济是否已经成为了新的创业热点和淘金之地？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去创业谋生有哪些发展前景？好风凭借力，宠物经济如何与未来的云消费挂钩呢？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宠物减肥师、职业遛狗师，宠物经济催生新职业。吸猫撸狗正成为当代年轻人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心甘情愿为给予自己陪伴和亲情的毛孩子买单，使得宠物经济快速发展。近日，中国宠物消费趋势白皮书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宠物行业市场规模接近3000亿元，逐渐发展为覆盖宠物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全产业链。日益火热的宠物经济是否已经成为新创业热点和淘金之地？ 如何看待宠物催生新职业的价值与潜力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赖阳院长，另外一位呢是财经评论员李黎老师。再次欢迎两位。受到疫情的冲击啊，全球经济是普遍低迷，但是呢，具有治愈能力的宠物经济却是逆流而上。现在不仅是我们中国啊，很多国家的宠物市场都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对于在疫情中被迫居家的人们来说，在家中添置宠物成了很多人休闲放松和情感寄托的一种重要的途径。咱们通过一段稍早前的录音了解一下。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呢，全球经济普遍的低迷，而具有治愈能力的宠物经济却逆流而上，很多国家的宠物市场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对于在疫情中被迫居家的人们来说，在家中添置宠物成为了很多人休闲放松和情感寄托的重要途径。 他是我们家庭的一员，我们爱他。 美国是目前全球第一大宠物经济体。据美国宠物产品协会去年发布的报告称，美国拥有宠物的家庭数量达到8460万户，家庭宠物的渗透率升至68%。今年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美国家庭购买和领养宠物的数量并未下滑，反而迎来显著增长。在全美各地动物收容所，今年都迎来了领养潮，各地动物领养数量一再刷新纪录。今年四月份，金德利犬的领养申请增长900%，有的申请者需要排队数月才能获得领养资格。不仅猫狗颇受欢迎，就连乌龟和母鸡也被人带走。 疫情期间，美国增加了37%的人养宠物。 持续的疫情导致许多人无法外出，宠物的陪伴成为化解孤独的有力武器。据美国宠物产品协会调查，有74%的宠物主人表示，宠物能帮助他们舒缓压力，提高幸福感。 他们在疫情中更需要陪伴，更需要安慰，更需要爱。我单身又一个人在家隔离，所以我养了两只小可爱陪着我。有一只宠物在家里走动，陪伴对我来说很有用，让我感觉自己还活着。 与美国的情况类似，今年英国宠物市场也迎来热潮。据报道，英国宠物犬的平均售价今年翻了一倍，达到2100欧元，约合16800元人民币。一只英国斗牛犬的售价约为3300欧元，约合26000元人民币。在五月社交隔离期间，英国网上出售的每只迷你贵宾犬，每次出售都能吸引近1900个潜在买家争相抢购。宠物数量的增长也带动宠物相关消费的攀升。根据美国宠物产品协会估算，今年美国人在饲养宠物上的花费将达到创纪录的990亿美元。在疫情导致大多数消费行业萎靡的情况下，宠物行业在美国保持着强劲的抗衰退特性与增长势头。美国最大的宠物产品电商公司之一 Trip 股价在今年年内上涨超过260%，市值达到44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80亿。亚马逊、沃尔玛等主要大型零售商都从宠物产品销售中获益。 由于疫情的介入，宠物市场规模的增长加速，几个季度的增长被压缩到今年。就算疫情结束，我们对宠物价值的认识不会变，这个转变不可逆转。 是的，在疫情期间的宠物经济啊，已经成为了新的创业热点和淘金地。那两位啊，是不是鼓励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去创业谋生呢？李老师， 从我的角度来讲，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讲，只是说，只要这个业务对于社会是有价值的，并且有人买单，由供需双方相互勾兑那么这个业务就应该可以作为你的职业，或者说作为你的谋生手段。但是谋生就是谋生，那么这里边呢，要关系到一个重点之一，就是说你要想着，对于年轻人来讲，你要注意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够发展成为一个有专业价值的方向。我个人是觉得，对年轻人来讲，那么其实都要有一个专业发展啊。如果你年轻人在这个领域里面谋生， 有自己的专业独到的发展方向或者是专业深度，我是鼓励的。我鼓励两个方面啊，一个鼓励是谋生，就是说你要是觉得这个是可以谋生的，我觉得这是可以作为一个职业选择。另外呢，我更鼓励一条，就是说还是要想着这个行业里面如果能够发展出你的专业特长，那么你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地位就比较牢固，然后你的这个这么说俗一点，就是说你的职业发展和你未来的薪酬的空间也就会才越大。所以我是这样来劝告年轻人。 嗯，是的。那同样的问题啊，赖院长，您是否鼓励年轻人进入到宠物经济这样的细分领域呢？ 我觉得进入这个行业是很正常的。实际上现在年轻人的就业呢，从过去更多的看这个职业的这个收入水平，变成了更多呢看这个职业呢是不是我喜欢的，做我喜欢的事情。那么很多年轻人之所以从事这样的行业，他自己就是宠物的爱好者，他喜欢这些小动物，喜欢猫，喜欢狗，喜欢小鸭子，他愿意跟这些个动物呢一起交流，一起活动。那么把自己的这种爱好呢变成事业，这本身呢就是一种的人生的乐趣。而做这些事情当中，他们就不会觉得苦，不会觉得累。所以呢，我觉得，喜爱宠物的人去在宠物的领域创业呢是很正常的，而且应该鼓励的。未来的年轻人的就业呢，可能会越来越多的去从自己的爱好、自己所喜欢的领域呢去考虑。所以刚才说到这个宠物就业，那是什么样的呢？如果真的喜爱这个行业这个领域，他去做他不会觉得累，而且他会有充足的动力不断的在努力呢如何做得更好，如何让宠物更开心，如何让这个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跟宠物更好的交流。他带着这样的心去考虑的话，他会不断的有这个创新创意，能够给他的这个店铺呢推出不断的与众不同的想法去做，而不是从纯粹经济利益去考虑。如果从哎呀说这个领域能赚钱，我们这个我并不喜欢动物，但是我去开个宠物的这个撸猫撸狗店，在这里面是不是能挣大钱呀？如果带着这种心态去做，可能就不一定做得好。因为我觉得从事跟宠物相关的行业，这个首要的成功要素呢是发自内心的真的热爱这些宠物，而且呢喜爱跟这些宠物的交流当中呢了解每一个宠物的脾气秉性，了解每一个宠物的各种的生活习惯、生理的特征，对于他们呢发自内心的这种喜爱和了解，这样的基础呢他会研究的更深，他在整个的这个商业模式设计上也会有呢自己的这方面的独到的创造性和特点。 嗯，是的，宠物经济啊，现在已经涵盖了线下和线上。其实呢，在2019年呢，中国就已经有40.3%的消费者购买过宠物的智能设备啊。其次呢，是智能摄像头和智能喂食器等等这些日常照护类的用品。现在呢，还有一种新的模式啊，也在各大网络平台兴起，就是云养宠物。一些宠物用户呢，他们会通过拍这种短视频啊，或者直播的方式，哎，来分享自己家宠物的这种日常的活动和日常的生活。那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就能够让很多的网友通过观看，哎，虽然他自己不养宠物，但是通过观看也获得了一种养宠物的乐趣。那同时呢，这个养宠的用户呢，他通过播放流量和品牌广告来获得收益，维持啊他这个网上啊宠物账号的这个运营。咱们就以 B 站为例啊，有一位 UP 主，他叫花花与三猫 Cat Life， 这个 UP 主呢，他就拥有300多万粉丝，并且成为了2019年度的百大 UP 主。哎，他就是在网上云养宠物这样的一个模式，吸引了很多的粉丝来驻足观看。那么两位怎么评价云养宠物的模式呢？李老师， 我个人认为时间会比较长的，因为大家看一看咱们整个宠物整个行业的产业链啊，或者叫品牌的图谱，大家也注意到了，这个上游活体的主要是指的购买和领养，这边呢互联网所介入的领域呢只是一个交易平台，也就是在互联网上来买卖啊，这个领养这个提供一些服务。那么中游商品这块就是宠物的所用所食所住，那衣食住行这方面呢，应该说在互联网的这个介入方面，那么也有一定的空间。那么 我个人是觉得可能空间兴许跟这个上游买卖的这个领养的这个交易的平台啊是差不多的业务规模，但是比较大的我个人认为是下游。下游有哪些业务呢？比如说宠物的代养托运，然后就是美容的问题，特别是现在互联网云养宠最介入最多的是娱乐这块，比如说有一些品牌哈、啊、都是集中在这个宠物娱乐这块。当然所谓的医疗和殡葬这块，我觉得相对而言现在互联网介入的可能性会比较的低一点。那么重点看来还是下游的这个菌宠啊、代养啊，特别是娱乐这一块，因为这一块来讲是比较方便，或者是互联网可以发挥比较充分的它的这种方便性。所以我注意到啊，因为我自己是B 站和 TikTok 就是抖音的这个用户啊，我也注意到了，比如说 B 站上确实有这种 UP 主是经营什么的呢，有几百万粉丝呢，比如说猫猫的业务他会把宠物的各种各样的生活上的形态，各种各样好玩的方面发到网上跟大家分享啊，有时候顺便带点货把这个宠物所用所食所住这方面的中游的这些商品，那么就是直播带货一下啊。我觉得这块的业务，我是这样说吧，就是你看这个宠物能有多少年的这个经营啊，那么网上的这个业务就能经营多久？因为老实说，它满足了一些工具性的或者功能性的要求，所以我觉得可能发展的空间随着这个养宠规模的扩大，或者整个宠物行业或者叫宠物经济的发展，它会呢与时俱进，或者是跟着它的脚步吧，跟着宠物经济的脚步吧，也会有所扩大。当然，你要说它有没有极限呢？有没有极值呢？我认为还是有。那就要看整个宠物经济的发展状况，现在还很难预判。 嗯，是。那赖院长您怎么看这种云养宠物的模式啊？另外就是这种模式会是昙花一现吗？它有怎样的发展空间呢？ 我认为啊，这种模式本身啊，它不是为了商业模式盈利而发展的。实际上呢，跟刚才我说从事宠物的这个行业的这个热爱一样，很多人呢他真的喜爱自己的宠物，他就看到了一个宠物，就跟当妈妈的喜欢不停的在网上朋友圈晒娃一样，他就不停的想晒自己的宠物，想展示给朋友看，这是消费者的现在这个消费社群化的这种心态的这种体现。也就是说，我希望在朋友圈里面让人家都不停的看到我的宠物的与众不同，宠物的吃喝玩乐每一样都那么的可爱，都要跟别人分享，得到别人的点赞就是我的快乐。而他不断的这种发放，不断的这个就是推荐自己的这些独特的宠物，不断的写一些就是自己与宠物之间的一些情感交流的文字呢，也必然会吸引很多对宠物的喜爱者的关注。而这种关注互动那个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达到了一定的规模，达到规模它就有一定的这个经济属性的可能，那应运而生呢，就是出现了这个哎呀能不能在这里搭载广告，这个流量变现等等的一些做法。但是最根基的是他发自内心的就想晒自己这个可爱的宠物，这个呢实际上是根本。而另一方面呢，刚才说到很多年轻人养宠物，这个喜爱有宠物的陪伴，但是也有很多年轻人真的喜爱宠物呢却没有机会自己养。比如说有的人他到城市里打拼，他可能条件呢比较艰苦，这个可能只是在城市里面租了一个很小的蜗居，在这里面确实不具备这个养宠物的条件。还有的人呢，这个频繁的出差，天天的是在全国各地的飞来飞去，那宠物他就没有稳定的时间能够对宠物进行照料，所以呢他再喜欢他可能也无法自己去养。那对于这些人来说呢，哎，他们对宠物这种感情他要得以释放，那么一种可能呢就到实体的撸猫撸狗店去跟宠物的这个亲情的接触，另一种呢网上呢那就是云养宠物，云养猫云养狗，来体验呢跟宠物交流的这种乐趣，虽然不能非常直接的得到跟这个宠物的面对面的这种交流，